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资深厨师、美食达人朱武志的故事。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经常出没京城著名的西餐厅，品尝各种美食，学习提升自己的厨艺。近40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从小小学徒工成为西餐大厨的华丽转身。他做的菜品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很多名人名家都偏爱他的精湛厨艺？平时就喜欢研究琢磨美食的他，又有着哪些独到的饮食秘籍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朱武志讲述他这些年来与美食的不解之缘。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朱师傅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学习厨艺和工作当中的很多小故事。朱师傅呢是西餐的大厨，您现在还在饭店里一线正在工作是吧？ 在长盛饭店做早餐。 这个西餐的早餐我觉得挺简单的呀，也需要您这么大的厨师来去操作吗？ 因为它也有好多东西啊。 哦， 像煎肠啊，烤贝根， 嗯， 做四川吧， 哦， 做泡菜艾克，这些东西都有啊。 嚯， 也得要夜了准备，头6点餐厅开了，把做的食品摆。 对对对，这个和其实中餐卖包子、油条、豆浆这个道理是一样。 勤行， 哎，对，早起去做准备，从学徒的时候到现在啊，虽然说38年快将近39年了啊，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就没变过这样的生活规律。我听说朱师傅喜欢出国去玩去 旅游， 旅游去啊，去过好多地方吧？ 对，去了20多个国家。 20多个国家呀。哎，你是做西餐的哈、啊、你到这个东南亚咱不说了哈、啊、你比如说到欧洲那些国家，那些也吃西餐的地方， 也吃西餐，就说法国吧、啊，他做这早餐包跟英美式不一样 啊。 法式呢，他一般的我们去住那酒店吧，他发这面、 嗯、 还是用那个剪和起子，咱们最原始的那种发酵工具。 对， 不是意思，用面包粉， 不用那种那个发酵粉什么的。 对，他这个面包分量沉，都是那么大体积、 嗯、 可是它沉， 有点像那个大脸巴似的。 对，它沉，用的这个发酵的这个原料 嗯， 还是原来的、 哎、 咱们现在是呢美式的都是现代的了， 嗯， 就有一种吃嘴里酥的感觉，都是法包， 就是 那口感不一样， 比较轻了它的感觉。 对，口感不一样。 嗯，那您更偏向于喜欢吃哪种口味呢？ 我喜欢吃那个俄式的，就法式的那种， 法式的 那种东西、嗯、实惠， 比较传统的， 比较传统。 俄式法式啊、嗯、其实刚才咱说大脸巴，脸巴就是那个俄式 的。 对，您去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去一下就能看出来它这个工艺是怎么样的。 就是像我前几天，因为朋友们 都是30多年朋友们在外地的，都来北京了、 啊。 他们一到北京来，我们到老莫就聚一聚、 啊。对， 因为他们都是20来岁，一会儿都50多了。 哎，对， 都怀怀旧。 嗯， 我们去，因为他那儿的菜呢，就是说也跟我们30多年前还点这个菜， 哦、 又隔一年了，也就有变化了， 也有一些 变 化， 有变化。 那肯定是他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他会产生一些变化。 对， 但是也有一些，他是属于。一直遵从一种传统去制作，哎，多少年来不变的东西，这也有吧？ 也有， 嗯， 像什么就是它不变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去了这么多煎小泥肠， 哦， 煎小泥肠，30年前去吃这煎小泥肠，吃这刀口， 嗯， 是这劲儿，现在没变， 没变。哎，您是做西餐的大厨哈，那您在生活当中，您是爱吃西餐呢，还是爱吃中餐呢？ 我。都爱吃， 都爱吃， 为什么都爱吃呢、 嗯？ 你得会吃， 嗯， 这会吃就跟你的勤劳分不开。 哦， 你跟家，你要不想吃好了，你不做，那就凑合， 凑合， 你就凑 合。 昨天我就是吃饭，我凑合，我不是说胡凑合。 哦， 我师傅就跟我讲过，做饭得长， 嗯， 不能吃饱。 哦， 像我从干活到现在吧，我跟家也算，我没吃饱过。 就是你老得有一点这个份儿留着， 对，留着， 这样你才能尝出味儿。 你能尝出味儿，说人投诉你了， 嗯、就是 说你我你怎么没尝？怎么这么咸？怎么没钱？你怎么？ 对对对， 说必须得尝一下。 哎， 这尝就是勺把， 就是自己要品尝一下自己做的这个菜。 对 对, 对, 对，必须得品尝， 得先把自己这关过去。 对， 是吧？那就是说，您在餐厅里工作的时候你是这样，在家里做菜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啊，就不凑合。 不能凑、 哎、所谓的不凑合呢，并不是说我要做多复杂， 嗯， 我要做多丰盛， 对， 而是在做这个，比如说做一很简单的东西，我也要让它有滋有味儿， 对， 哎，让它做的很到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红烧肉皮，咱就说、 哦、 这个红烧肉皮，咱们可以按吃肉那种吃法，可以给它加汁就成冻了， 嗯， 就是一个肉皮，咱怎么吃这肉皮？ 哎， 就是说怎么拾到这肉皮？现在第一，它背后别有毛。 对， 买这肉皮时候有毛吗？ 有的是 有毛，你这又要我不要？ 哦， 没毛，贵点没事儿。 嗯嗯嗯，买的时候就选那个好的。 它几块钱一斤吗？ 对， 对吧？回来以后煮， 嗯， 煮完了撇油，最少得兑3壶水。 哦，就是不是说一锅水煮出来就完了？ 不行，完了是倒了这水， 嗯， 再炝锅， 嗯， 再给煮的肉皮搁上酱油再炖， 然后再炖， 它出来以后那个锅里头不飘着一层油凉了油、 哦、先把那些油都给它 飞水 飞 飞 掉啊， 飞掉， 这样它的味道就会更好， 更好，它就没那种腥气味了、 哎、而且吃起来也不腻， 不腻， 嗯，这个 胶质感还的还便宜， 是，你看一个很简单的菜是吧，一个很低价的一个原料，到了您的手里，它可能弄出来的这个菜，它的味道就非常的好。 去的朋友挖一口一尝，地道， 是吧？哎，所以好多人会感慨：哎呀，我到这个饭店吃的这个菜呀、啊，它是那个味道。我学会了大概的这个意思吧，我回来自己做，总是没有那个师傅人家做出来那个味道它那么好。啊，这个原理就在这里。 这个用料， 嗯， 就是你在饭馆用料。和你家里用料，你不狠 还是不一样， 你压不住， 对， 你这个味儿，你什么，为什么说佐料，佐料你不搁佐料它没味儿、 嗯、 像你咱们在家了炖一条鱼， 嗯， 那是炖10条鱼， 对对对， 你想想、嗯、那个料得投料得多大呀， 这也得经过多年的摸索， 摸索这个汁儿、嗯，这个 调、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哎，料怎么下，下多少， 对， 什么时候 说这泡菜酸黄瓜、 嗯、 说这个法式泡菜酸黄瓜， 嗯， 说我学徒啊，就是就师傅就教这个东西，别瞧这圆白菜，别瞧这个菜花， 嗯， 胡萝卜8连再出，我给跑大棚， 嗯， 那时候结婚院里， 对， 这屋子腾去 摆几桌， 摆几桌，那些人出去， 嗯， 别跟家给腾院里帮忙， 就是平房的院 里街坊帮忙， 对对 对， 你家的茶碗凑10个，他家他要是凑一桌， 嗯， 哎，大伙儿帮着， 对， 结婚， 然后那 结婚呢，当时就传出来了， 嗯， 我小名啊叫小智， 嗯， 小智， 把圆白菜都上桌了。 哦， 后来就为这菜听讲，洋白菜做的那味儿不一样。 哦，其实按理说洋白菜是一个很普通的菜， 当时一上凉菜，咱们西式的凉菜和中式凉菜先上。我那西式的有沙辣子，有泡菜， 哦， 西红柿，凉的，说 有 点拍黄瓜，酱点肉，这上去，这是沙辣子和泡菜下的最快，因为当时吃着新鲜， 对，味道不同， 不同， 所以说那个时候它有它的时代特色。哎，您在家里摆桌子，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大饭店里出来的厨师给掌勺，那个家宴的那个风格它就不一样。 就是八十年代初啊，那平房啊， 对，在那 平房那时候没球啊，没球，咱家那煤球火不行啊，那得借大油桶改造的。 对，改造，连灶都得自己改 造。说那时候带着那一这那时候这煤球，这一竹筐煤球是50斤，这一下就得加进去， 都加里， 都得加进去。 对，所以他那火的那个强度得够 够。 哎，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您要是做这么一场下来哈，挺费劲的。 挺费劲，当时呢也得给拉个菜单啊。 对对对。 就是婚宴说的婚宴菜单，现在讲婚宴，那出个单人得备料啊。 对对对。 所以我那儿也给出个菜单。 哦。 备什么，有多少菜，多少凉，多少热的。完了事儿，快吃完了，该上汤了。汤分。那时候还给2块，给5块，谢谢厨师。 哎， 觉得挺有意思的， 它是一个充满了乐趣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后来慢慢的发展的呢，就很少有在家里头去搭大棚办婚礼的，逐步的就都走向大饭店了。像现在您比如说，长城饭店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年轻人在那儿去举办婚礼？这个你们还能赶上去给这婚礼去做菜？ 都中式的了，他们有西式的就不做了。 哦， 中餐厅那波忙个了。 据说这个就是您中餐做的也挺好，您也有一些中餐的拿手菜。 中餐，对，因为嘛，就是我在同和居这也学，当时有小厨师过去看去。跟这儿学一菜，跟那儿学一菜。 对对对。 干烧鱼我跟同春园学的。 哦。 同春园学，他也上早班。中午他给下午准备，从靠那鱼我就跟那儿瞧着。 哦。这个还不是说自己琢磨，还是。 他做，这厨师做， 就是 瞧着。他值班，我等他去。 哦。哎，是不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您这个就是只通过这个观察，您就能掌握这个菜他。大概是怎么做的？ 但是也得问他， 也得问， 也问他都搁什么了？ 哦， 你都有什么呀里边？ 对对对对，你料下多少？ 对，你都有什么呀？怎么着？你现在这干烧鱼啊，得弄4个，弄6个呀？ 哦， 这一开门啊，先这一开门，你得给它靠上啊，要它入味儿啊，要猛的一进来一开， 它要是现做，可能就 来不及呀。 这样有这几个在这盯着，哎，然后在这几个出去了以后，再准备好了下边那一 那一对准备的。 哎呀，咱们说来说去啊，您觉得就是说现在啊，如果说起来，您觉得自己的拿手菜啊，咱们包括中餐也好，西餐也好，都包括在里边，您能推荐给大家的，您能有哪些菜？ 酸辣黄瓜条。 哎呦，这可是这个家常菜。 对，这是腌的。这腌法呢？在北京饭店，我去那儿80年代，我就吃过这个。后边我呢，80年代人家结婚，我就给做这菜，就到现在，我姐姐都想这道菜。 是不是酸辣黄瓜条？我没有 这个怎么制造过程呢？把这黄瓜呢切成一寸一寸的段儿，给改成4条。 哦，一个黄瓜劈成4条， 劈两半改4条。 哦， 根据这个黄瓜粗细改条多少。改完了之后拿盐杀， 就是切好了的这个寸段。 对， 拿盐杀 杀杀杀透，杀透之后给那个皮都是碧绿的了。 对， 用盐一拿是碧绿的，完了用屉布拧这个黄瓜 啊， 给那黄瓜里那个 水分 给拧出去，因为它一杀的都拧蔫了，那黄瓜也不顺。 哦， 拧蔫了，抖了那盆里，弄好了，搁点黄瓜条，搁点糖，搁点辣椒面，搁点再搁一层， 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搁，完了给醋、糖醋都一层一层这么倒起来，比例啊倒下来，完了上面封上，明天用先腌着。 哦，这个得 完了得一天， 隔一天， 隔一天明天是吃完了用。 一抖了，都拉黏有糖了。 嗯， 临早上起来用的时候点了点香油， 哦， 整个是又辣又甜又酸，是有粘度，就不是现在外头卖的，这有点辣椒面，一点不腻乎。 还得带点腻乎劲儿。 拧干了，它又把那糖分又给它 吸进来 。 嗯嗯， 一吃还是那么脆， 哎， 口感 这个甜酸辣， 对， 哎，这样的一个这个口味 ，拿筷子给摆成一条一条的，点上点小花一撒，嘿， 还造个型。 这东西说吃这黄瓜得用功和这工艺，说就这一拧，用屉布一拧， 这也是一个金劲儿， 它就不没有。为什么？他不说腌腌得了，爆烟，您这叫爆烟， 不一样。 你吸不进汁儿，我这是拧出去吸着，这就跟那干烧鱼一样， 哎， 给鱼炸干，靠着又把它水分和这味道吸进这脂肪里去，跟那是一样的。 是，您看， 他说那干烧鱼那么香，您汁儿和饭吃都香，就在这儿了。 哎，对，您看这个北京饭店学的这个酸辣黄瓜条儿， 对， 刚才那个干烧鱼是哪儿学的？ 同春园 的干烧鱼啊，这俩拿手菜了。您看还有别的要？ 同和居，肉片炒柿子椒， 嚯，这也是咱家常菜， 山东菜啊，这家常菜。说这个，说肉片炒柿子椒，说咱们现在说单独的家了，很少做这菜了吧？ 对，这个有时候我犯懒的时候，我也这么做。 这 简单呀， 柿子椒掰。均流块掰的， 对， 完了给肉上浆滑了，滑了之后柿子椒飞水，滑开水进去，快进快出。 哦，要柿子椒也要飞一下水， 飞一下水，这油滑了，给这肉片滑了，一炝锅，要不说就是快炒，勾点芡，小芡一溜上 来，薄薄的勾点芡， 溜点芡， 让 它那个佐料和这个肉的香感和菜。让它稍微有点爆住的感觉，别说稀汤挂了水， 哎， 啪一下， 您看看 上来一吃，嘿， 就是家常菜， 家 里吃也可以，对吧？ 你上桌说谁家里他做，他出汤， 对， 这个千万不能 不能让他出汤， 出汤明油亮芡，往里走了一点，嘿，是吧？ 你看 柿子椒，你往这精神，肉片柿子椒， 是， 这就是一个制作过程， 对，简简单单，但是味道很好。 对， 这是说了仨了，这都是咱这个炒菜啊，都是中餐的菜。西餐有没有什么拿手的？ 西餐炒菜对于我来拿手的这个东西是最拿手，一个炒虾炒饭， 叫什么小虾炒饭？ 小虾炒饭 啊， 这有什锦炒饭，有虾仁炒饭。 您那小虾炒饭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虾仁炒饭有这个菜，在西餐里也有虾仁炒饭。 哦， 但虾仁炒饭是怎么一个层次？现在跟我做这，为什么刘明远老师当时到新加坡的拉板窝啊，板窝教授，中国权威。 哦，咱们这个国内的权威。 拉板窝权威到新加坡讲学，跟首都机场打电话，我回来了，一会儿你师母他们都过来带着孩子 啊， 上那儿你给弄几个菜，我说尝来留一桌，留下来爱吃这道菜 啊， 爱喝我给调的牛肉茶。 牛肉茶，虾仁炒饭 啊， 牛肉茶。 就是这个刘老师就爱吃这俩。 您这虾仁炒饭怎么做？ 我给讲一下这个制作过程。 怎么那么好吃？ 前两天就是说在单位他们忙没下去吃饭，到中食堂没吃饭。我给他们还炒了一菜，都是同行厨师，真香厨师啊。这是我30年前的菜，我说给你们用，这都有调料，到那边给他铺了铺了，炒的这个呢。给那虾，比如咱们这一卖，这虾仁炒饭15粒虾仁，10粒虾仁，对吧？这一卖就这个，用这么大的料，把它撒点咸盐、胡椒面，用鸡蛋清 抓一下，就是那虾那个皮得剥掉了。 小虾 啊， 小虾炒饭 是虾仁啊，还是带皮儿？ 虾仁， 小的虾仁， 对，抓一下，完事儿呢，用油滑，可能在那个鸡蛋再有点淀粉，面粉拍上点糊。那又是清弄完了白的，啪啦一拨噜，这个饭跟那滑的这个皮，那香辣虾仁还嫩。 哦， 先给滑完了，倒漏勺里，跟这搁着 备用。 饭炒， 搁 点黄瓜丁，搁点这丁那丁，炒饭一炒完饭，啪往盘子里一扔勺，往这一搁一勺，搁盘子里，给这往上一搭，后边往上一弄，端上去。 就是说，虾仁和饭是 单独加工的， 单独的， 然后再合在盛在一个盘子里， 盛了一盘子里，给它盖上了。 哦， 咱那个虾仁炒饭啊，一看，哟，这我们要虾仁炒饭是您吃吧，一糊了，一拨弄，他用叉子呀，其实他肯定用叉子一拨弄或者一挑。那味儿就烫的那味儿啪就出来了。 哎，所以这鲜味儿就在里头了。 哎，这个鲜味儿就在里头呢。说这个东西吧，说你只要这么试上一回，按照我这种试上一回，你再说你原来炒饭虾仁炒饭你怎么着，按我这么炒， 原来我们都是搁一块儿混合的， 对，就在这儿。那虾片老，炒完它不嫩。 哦，谁让它有一个嫩的香和鲜的这么味道在里。 这里混着里。 说到刘明远老师啊，这也是名人了哈。您这个做这个餐厅的这个工作，可能会接触很多很有名的这些人士哈。他们也都是喜好美食的。那除了刘明远老师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知名人士吃过您的菜？ 启功老师， 启功老师 是写字儿书法家。 哎，对，书法家， 书法家，启功。 启功老师爱吃什么菜？ 我们家新菜了呢。我们经理跟我讲，到九三学生去请去 啊， 请去。我就去了，请去。因为我们那匾是齐老给写的。 哦，新菜 出来。什么呢？嗯， 什么菜？ 奶油栗子粉，是一道小凉菜。 哦， 当时呢，栗子八十年代吃栗子挺高档的了。 嗯， 又给奶油混在一起。 对，西餐的 特点。这个栗子怎么让它成小沫啊？不能这个栗子粉呢？那时候用的细擦装，给煮熟了，愣给它擦出小点儿去。 嗯。 擦出摁着点擦，手摁着那擦不也摁着了，一点一点的弄完了事儿呢，还不能死喧腾的那劲儿，拿勺快的盛这个小碗里头， 嗯， 完了给挤上奶油，奶油里边再搁上点糖，稍微的那嘎吱嘎吱软了以后，你嘎吱嘎吱都别化，那嘎吱嘎吱那种感觉， 嗯， 那栗子里那面里的都掺着点， 哎， 点个小花搁一小勺旁边， 嗯， 当时齐老师岁数大呀， 嗯。 讲话一尝，它有岁数大，牙口还真好吃， 适合老年人吃。 对，后院这套菜没坚持下去， 嗯， 因为什么？太费工。 对，这个特细致哈， 太费工。 哎，那个就是，比如说咱们做菜哈，这个作为这个厨师来讲，他得不断的去设计、去创新，是吧？您也会去？ 原来呢，都有师傅带的时候 啊， 都是这个不动着脑子， 师傅操心， 都师傅操心。 嗯嗯， 现在呢？也都有菜单，就是按照菜单走，嗯，就是说是一般的来讲，我们创新的菜就是我们厨师们品尝了， 哦， 品尝好了，嗨，明儿有自助餐，给牌子挂出去， 哎， 就试着挂， 对， 挂， 就是， 有的客人呢吃的还挺不错的， 就是自己琢磨出来以后，咱们厨房里头先试着吃，都觉得不错的时候再推给客人试尝，哎，然后大家都满意了以后，可能他会就形成新的菜单上的一道菜了。 我呢，在长城呢，我就搞过一个， 哦， 叫迷踪鸡翅。 迷踪鸡翅，怎么？ 这个炖这鸡翅，咱大伙都知道，嗯，就是用一个调料的。 哦， 调料我是中西调料搭配。 嗯。 不是光炖鸡翅用中餐调料， 对， 西餐也有调料， 哦， 让它搭配进去， 嗯，这是中西合璧， 对，让它烂而不碎， 嗯， 吃到口里看的，哎呦，真就是拿上来，因为它是用叉子呀， 啊，哦，对，西餐是用叉子， 没错，嘿，地道，你抖了那锅子就掉， 哎， 用筷子你夹它也不碎， 也可以， 就到嘴里稍微一碰牙的这个感觉时候， 嗯， 它才碎呢。 这个火候得掌握的特别好， 这个汁儿得浓， 嗯嗯。 这个汁儿里头再翘点蘑菇， 哎，这 草菇给你炖进去， 这是您独创的这个 迷踪，这厨师们90年代 哎 初期都爱吃我这道菜， 迷踪鸡翅， 在西园挂过牌，嗯，因为93年， 嗯， 93年92年西园饭店那餐厅让我们他西餐软点，叫我们过去了一年， 哦， 帮我忙的，我们过去 就给传到那边去了， 结果加了劲呢，我们跟那儿干了一年， 哎。所以说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头去